道，特朗普已经敲定由巴雷特接任大法官。如果提名获确认，将来保守派大法官在美国最高法院将会拥有6-3的多数席位。48岁的巴雷特来自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他出生于新奥尔良，同一名前联邦检察官，有7仔女，其中两名是从海地收养。巴雷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受到保守派人士喜爱。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多车啲，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港安医院一段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香港木球会。在九龙区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近安秀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井栏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天主教坟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玛加烈医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新楼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彩虹村。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最能够代表到自己的灯笼啊，当然是啊，好似个圆圆的月亮咁嘅 O 字的灯笼啦。 而最代表到我爸比林慧的灯笼咧，就是杨土灯啦，因为以前咧我外婆每年都会买一个杨土灯俾我 嘅。代表到我白元路小白的灯笼，梗系月饼灯笼啦，意味住个个都食得饱，团团圆圆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喂，师傅唔好玩咁多电话啊！ 点解啊？ 你会越玩越深噶。 你两个算唔算颈纹深啊？ 我好深噶， 年纪开始大嘅时候咧，我开始留意细个唔细啦，冇纹。 唔系，我而家睇电话，我高个头睇噶，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因为我高睇完唔够两分钟，我瞓低。 你唔想咁深，咁你就要留心。逢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师培、陈尚思认真做。 吓、啊，深啲唔系好啲咩？ 你太有机心啦！ 姐姐啊，唔该落单啦，咪大大个二维码印咗喺张单上面咯，你自己用手机扫一扫，上面自己嗌嘢食啦。 哦，唔该啊，个侍应好似有啲饿嗬。 咩啊？阿毛，讲紧而家二维码真系好方便啫嘛。 系啊，而家电子支付啦，搭飞机啦，甚至去旅游景点，只要扫一扫就搞掂啦。 唔想俾时代淘汰，得闲就听下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上创实验室，佢哋今集咪讲二维码 QR code 咯。 好，其实我咪个主持咯。 蔡卓妍事隔17年再同郑秀文合作，对佢嘅感觉系， 咁我觉得佢今次个角色系真系你系从来冇见过咁样嘅一个 Sammy 啦。我自己同佢对戏有几场，我都哇，佢个眼神令到我有啲起毛管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阿 O 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播报时间先啦， 而家时间系下昼嘅2:10啊。 好啦，跟住轮到呢个嘅天气啦。 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今日咧有个题目嘅， 冇错， 系多谢一位嘅同事提供俾我哋嘅。咁啊，呢位同事叫做邱国成， 就系我本人啊， 就系你自己啦。咩事咧？请问 嗱，这个故事今日好想讲嘅，咁啊，早一个礼拜，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话说喺好耐好耐以前，大概几日前啦，咁啊，同一个朋友就即系约食饭嗰啲咁。 几多个人啊？ 两三个人到啦。 嗯。 咁跟住我哋就企喺街嗰度就等緊位，咁即係嗰間鋪頭地鋪嚟嘅，咁企喺度傾緊偈，突然之間迎面有一個女仔行埋嚟， 年齡係 20多歲。 OK OK， 妙齡少女， 妙齡少女，化咗妝，而且呢 靚唔靚？ 靚嘅。 OK， 同埋 我想知邊款啊，即係清純啦、啊、 唔係清純嘅， 唔係 一種有智慧型嘅女 性， 系啦，即系你知 佢日头是上司，夜晚是太太咁样。 佢出咗嚟做嘢噶啦，你喺职场上你 feel 到佢都系嗰啲可以自己搞得掂嗰啲人嚟嘅。 OK OK， 咁然后个重点系佢嘅衣着， 成熟嘅， 成熟嘅我感觉。 OK， 系啦，重点系衣着。 OK OK， 佢系应该翻工嘅装束。咁啊，着裙就系嗰啲你当 黑色 中 嗰啲啦，啲咩套装 嗰啲裙啦、 啊，唔系嗰啲其实几难着嘅， 系嘅， 因为你一系咧着到似 intern 咁样咯，你一系就好有 feel 啦，系咪先？系啦，咁佢就好有 feel 嘅， 有 feel 嘅， 因为你唔可以太长噶嘛条裙， 系 啦，太长嘅话就 唔系好似你 intern 咁样咯 ，intern 啊，或者你大学嗰啲 百货公司嗰啲啊， 系啊， 系啦。 但你太短咧，又會走光啦，或者有啲 大家會覺得，你究竟係翻咩工咧？ 係啦，會似嗰啲裙啦，咁樣另一種裙啦。咁咁然後咧，上身先係最出事嘅，我覺得 係啊， 上身個出事 位係冇著咁樣， 佢著白色嘅恤衫， 合理啊。 嗰種恤衫咧係佢開紐咧，開到胸口，開到雞心個位啊，差唔多 雞心 係啦。咁佢女 但雖然係有紐佢唔扣，但係佢 有紐唔扣。 OK。 然之後即係開胸，我覺得好似外國嗰啲女仔都係㗎。 哦，我大概 get 到邊款啦。 係啦、 哦， 即係佢裡面其實仲有嘅，咁但可能你當係黑色嗰啲背心仔啦。 係係。 但係如果以香港嘅尺度嚟講，都頗暴露嘅。 Okay， 即係如果你睇外國嘅一啲啊，我俾個例子先，你噏住先。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你喺外國你會常見到嘅，咁但係以喺香港嘅尺度咧，街道見到一個咁嘅女仔咧，你會覺得咦？ 我你係好自然會睇嘅，同埋佢白色嗰種恤衫咧，唔係我哋嗰啲好挺身嗰啲啊，你就去嗰啲 H&N 嗰啲咧，平價少少嗰只嗰啲軟身啲嘅白色恤衫，咁佢就咁樣樣迎面行埋嚟啦，咁好似正常咁就望住望一望啦，睇下咩事啦， 係咪好似《侏羅紀世界》個女主角嗰款？ 耶耶耶！呢种，但佢再开低啲，再开低啲， 我啲例子先， 系啦系啦 ，exactly 系呢一种啦，大概 get 到呢、這个，咁正面行埋嚟，咁 其实我都几靓 ，sorry 睇我话， 咁佢就正面行埋嚟，咁啊望啦，跟住佢行行下，停低咗， 停咗你隔篱， 停咗喺嗱佢迎面埋嚟啦，十公分我身边行过，咁我个头已经谂住跟住行噶啦，跟住点知佢突然间停低咗喺度，同我有两个身位嘅距离， 系， 然之后。佢揽住咗我个 friend，B 嗰啲啦， 阿嫂嚟噶， 原来系阿嫂嚟噶，我唔知道，我唔知佢约咗叫埋佢女朋友嚟啦。跟住我头先嗰个行为，我就觉得死啦，出事啦，都唔紧要啦，可能我个 friend 见唔到啫。然后个重点系佢一齐食嘢喺个餐厅嗰度，佢坐我对面，全程我真系唔知点算。 我想知嗰餐厅系。四四方方啦， 東南西北打麻雀咁坐我對家，咁跟住真係咁啱， 咁三個人食住， 仲有一個 friend， 即係三男一女， OK， 咁其中有一個就男朋友， 有幾熟先個 friend？ 最近見翻嘅，好耐冇見的， 哦，咁得啦， 得咩咧？請問嗰、那個得嘅位係 即係冇咁尷尬咯，我意思係， 咁究竟係熟啲嘅冇咁尷尬，定係冇咁熟啲嘅？ 熟啲嘅尷尬。即系呢样嘢几熟都尴尬啊！ 其实点几熟 系啦，呢个系几熟都噶，冇咁熟反而冇咁尴尬。 即系有一日，即系假如一厮守咁，佢着得好性感咁出嚟， 系好尴尬啊！ 其实我都唔知点算啊， 因为真系最 friend 嗱，你唔似争钱唔还， 系 啊，争钱嗰啲追钱嗱，你越唔熟嗰啲咧，你越唔尴尬，系咪先？喂，你即系行过去咧 ，say 行过去同同台长咁样，喂。台长你争我钱喎 ，let's say 啊，系咪 咁你会直接讲啊？ 尴尬啊，系啦，有啲熟啲嘅，好似 Finson 咁样，系啦，咁阿监制，算啦，都系冇嘢啦，系咪啊？同邱国胜嘅， 喂， 我直接喺佢银包度自己拎啦，系咪先？ 系啊， 即熟到呢个程度嘛？但系呢个 issue 上面，即 你几熟都好， 隔篱嗰个几靓女、啊， 系啊，你明明喺嗰个过程当中，在自己嘅理性同埋呢个感性之间咧，喺度挣扎。 你嘅理性系谂紧嗰个系 唔好望， 唔好望， 但系感性位就系、是、喂， 你控制唔到， 控制唔到啊！即系你硬系好想，首一眼应该睇唔到嘅，即系佢有一个好大嘅引诱，我好尴尬啊！我嗰日成个几两个钟喺间餐厅嗰度啊，所以我侧住身咁样直望住个 friend 倾偈啊！ 我嗱我我啊，点讲好咧？我有另外一款嘅尴尬系试过，未试过朋友妻， 系 试过朋友一， 哦， 系啦，咩情况呢？咁啊，话说佢系， 我都有试过。 话说佢系咩呢？其实嗰个 friend 识咗好多年噶啦，四五年大学好熟嘅， 系 咁啊，早排即系 let's say 两三年前佢分手，唔知三四年前分手嘅时候咧，就成日揾我出嚟寄托啊，即系嗰寄托佢有个人开解佢，听佢讲嘢啊，咁然后就积咗，另外仲有两个 friend 咧就开咗个怨妇 group 咧，就系得我个男仔就三四个女仔喺入边咧，或者两三个入边咧，就系喺度呻啦，嗰一年就不断呻啦，直至到佢各自揾到自己嘅新嘅另一半啦，咁啊得闲咪又出嚟食饭咯，有个咁嘅 group 啦。咁其中一个终于结婚啦，咁呢个 friend 咧系即大学同一间宿舍嗰啲 friend 嚟噶，所以老实讲几丑样都见过，即系啱啱 放晒妆， 系啊，咁又一齐食嘢，以前嗰啲 friend 即系好屋企人咁样嘅 friend 嚟噶啦， 即系冇乜杂念啊，对住呢 系啦，真系冇咩杂念嘅 ，OK， 又唔系靓系咪先？咁跟住之后咧，嗰日轮到佢结婚啦，咁啊早排七月嘅时候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結婚嗰日咧，由於疫情嘅關係就不能大搞。咁跟住之後就喺七月嘅時候就搞咗個細細幾嘅 cocktail party， 有人數限制嘅。咁跟住之後我就純粹去影張相啦。結婚你知啲女仔噶啦，本住老命 去 結婚噶嘛， 最行噶啦嗰日一定係。 我直情影完相之後，我轉去另外一邊啊，即係佢企我右手邊，影完嗰下我揈咗去左手邊先。 嗯， 哦高少少個頭再整翻佢。喂，今日唔知望邊邊好啊？ 是因为佢条裙首先极度性感， 上身都真系上身嘅， 上半身， 咁佢本身咪因为身形，即例如上围系比较都丰满啲， 系有少少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咁你知我哋， 你咁讲又啱喎。系啦 ，friend 结婚，譬如女仔，咁佢一定，譬如你平时惯咗玩系翘住你只手影啊嗰啲咁， 系 但佢结婚嗰日个翘住手， 佢老公喺度喎， 系咯。佢翘住手喎，嗰条裙喎， 系啊，佢老公喺度，我有啲，我啲噶，我因为同埋我第一次见佢老公， 哦， 所以我系有些少，嗱，我唔系好尴尬，不过费事啦，系避一避开啫。但系 so far 嗱，所以结婚嗰度阿嫂嗰啲咧，又冇咩嘢， 嗯， 因为 so far 啲阿嫂都系唔系好靓嘅，我而家认识嗰啲，应该冇听紧， 冇乜嘢啊， 所以冇咩嘢嘅，系唯一嗰次，因为嗰个 friend 出名都身材好嘅，即系喺大学嘅时候已经话。咁但係平時同我哋出去飲酒啲都係大家 T 恤牛仔褲咁樣啫嘛，即係傳佢身材好啊，唉，傳我哋有時都攞出嚟笑㗎。係 啊，關鬼事咩咁？係 啊， 嗰啲啊嘛。 熟到嗰地步，大家會攞嚟笑嘅嗰樣嘢。咁跟住，但係當去到佢結婚嗰下， 兜兜攞出嚟嗰下， 又唔好咁講。咁佢都要靚嘅，咁我咪自己避忌下咯。 呢個場面真尷尬，我真係試過。你咁樣講完之後， 係啊。 系 结婚嗰啲场面都系噶， 系啊，呢边佢平日见佢唔系咁样样噶嘛， 系啊，即就好似啊，去 grad dean 嗰啲，即谢思燕嗰啲咧，又反而冇呢一种尴尬。 谢思燕， 我觉得系关因为佢老公喺度事，其实系， 即系头先我个情况都系，就系、是、因为嗰个男朋友我识，而佢又喺现场。你覺得唔好意思啫， 但你嗰個唔好意思再多一陣啊嘛，一喺你未知佢係你個 friend 嘅 女朋友 之前，你又有無限嘅遐想出咗嚟。但我對住我個 friend 係從來冇遐想，只不過驚咧 say 唔到，即係佢唔小心，即係走光又好，或者點都好啦，係咪先？費事尷尬咁樣， 同埋啲老爺奶奶下面睇住曬咁樣。 係啦，我純粹避開呢下嘅啫。咁但你係有遐想過嗰下尷尬啲咯。 好彩未去到好深入嘅遐想，只係望一望啫。 四眼仔 咩啊？你想叮嘱我啲咩？ 我谂到播咩歌啦。四眼仔，你系咪谂紧呢样嘢啊？ 唔系，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虽然都几刺头。同事何身居一起买饭，住家的笑再惊喜无限，谁也大赞他贤妻玉手奇幻，得我似被催眠，暗暗紧张设计着我的剧场，热如岩浆冷若水霜。 挥不去怀念头。 时常情难自制，疯了没有谁愧疚，谁知丑，难过丈夫或妻子会跌入我手，无名晚夫带不走，再说不接受，绝食那妻子见过就够，维持好餐桌礼仪一语不换酒。 目前犯是吗？夜佬是吗？嗱，今日呢一个剧场咧，好令人怀念，大家等咗好耐嘅角色 出现啦， 复古 retro 角色出场，你啦、 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少年波城 与百宝一。 百宝一，百宝一，我哋好耐冇见啦。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今个星期我又要你帮手啦。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听讲你有一个道具，用咗之后就可以飞噶啦噃，我想攞嚟试下。 哒哒哒哒哒哒，竹蜻蜓。 哇，等我试下先。咦，八宝一，点解我摆咗喺天灵盖嗰度都唔飞嘅？ 因为呢个系公园五蚊一支嘅竹蜻蜓。 唔系啊嘛，咁我自己买都得啦，使鬼问你攞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少年波城 与八宝一。 八宝一，八宝一，今个星期我要你帮手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我激嬲咗口切炎琼子啊！依家要即刻过去氹佢，有冇法宝可以帮我即刻过到去佢嗰度啊？ 哒哒哒哒哒哒，随意门。 咦，八宝一啊，随意门唔系一道门嚟嘅咩？你拎部电话 send message 做咩啊？ 咪帮你瞒紧口切炎琼子咯，呢、這个瞒系隐瞒个瞒啊， 唔系嘛？肥仔你有食纸？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少年波城 与百宝一。 八宝一，八宝一，今个星期我都系要你帮手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我听日要考试啦。我听讲你有个法宝用完之后可以加强记忆力嘅，可唔可以俾我试下？ 哒哒哒哒哒哒，记忆面包。 哦，原来就系呢嚿面包。但咪住先，八宝一，你啲法宝次次都出事嘅。呢啲要放落肚嘅嘢，你试咗先啦。 Sorry， 你系 唔系嘛？食完咩都唔记得晒，何人叫记忆面包？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少年波城 与百宝一。 八宝一，八宝一，今个星期我仲系要你帮手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我近排肥咗好多啊，面又肿，腰又粗，有冇法宝可以帮我啫？ 哒哒哒哒哒哒，放大缩小电筒。 哇，我真系缩细咗啊！但系八宝一呢度边度嚟噶？ 小心啊，少年波城！ 唔系嘛，胖虎入咗嚟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少年波城 与百宝一。 百宝一，百宝一，今个星期我仲系要你帮手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胖虎佢入咗嚟虾我啊！你系唔系有法宝一装上去就可以用嚟攻击敌人噶？ 哒哒哒哒哒哒，空气炮 系呢个啦。大八宝一啦，点解装唔到喺我只手度嘅？ 系装喺呢度噶， 唔系嘛？你呢个叫空气屁，唔系空气炮、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少年波城 与八宝一， 八宝一，八宝一，今个星期我又系要你帮手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我听讲咧，你有个法宝可以穿越时空，我谂住人一世物一世，梗系试下啦。 哒哒哒哒哒哒，时光机。 八宝一，八宝一，我哋好耐冇见啦。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今个星期我又要你帮手啦。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听讲你有一个道具，用咗之后就可以飞噶啦噃，我想攞嚟试下。 哒哒哒哒哒哒，捉蜻蜓， 唔系嘛？咁悭你重复翻啱啱第一集。你估你天能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玲说，疫情下旅行社零收入，虽然政府有支援但不足够，希望政府放宽限聚令，让业界举办本地游。叶庆玲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早前业界代表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会面，建议放宽限聚令至30人，业界可以用旅游巴接载市民参加本地游，业界会做足防疫措施，同时希望政府资助每名本地游旅客500元，不设上限。现场表演及制作行业协会联席主席何丽全在同一节目表示，自去年11月至今，红馆冇举办过演唱会，麦花臣场馆最后一场演唱会在今年1月举行。他话业界人士要有工作先有薪金，而且大多是属于炒散。冇強積金供款，不能申請保就業計劃。一名在港工作的27歲內地男子，接獲自稱內地執法人員來電，被騙去超過700萬元，暫時未有人被捕。警方話，騙徒指事主涉及一宗內地洗黑錢案，要求提供銀行户口號碼和網上理財帳戶密碼。之後，一名內地女子到事主的寓所門外遞交一份懷疑是偽造的公安拘捕令，騙徒其後轉走事主銀行戶口內793萬元，警方鎖定幾十個同案件相關的銀行戶口，並且堵截部分款項。警方表示，負責轉交懷疑偽造拘捕令的女子，亦在早前接獲騙徒來電，指她涉及內地刑事案件，要配合指示以證清白，女事主並沒有金錢損失。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日本决心在2021年举办东京奥运，证明全人类战胜疫情。首次以首相身份参与联合国大会的菅义伟在预录影片中表示，日本将会不遗余力举办安全可靠的东京奥运。菅义伟又表示，愿意无条件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期望解决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他表示，日本和北韩建立具建设性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亦有助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守护佢同我哋嘅平安。 全新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全方位关心环境，全方位学习环保，点样由我哋自身开始。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諗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呢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呢係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㗎。好帮手。 哦，即係废嘅嗰嘢。 每次拎完啲嘢返嚟都话好帮手 啦。唔係，我係话实用。係实用，唔係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係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陈上司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盟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Eddie，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唔系一个好轻松悠闲嘅感觉咯，有少少肉地嘅人咧，都有啲既定形象，就系佢哋好有趣啊，系永远系一个带俾人欢乐嘅角色咯。Hello， 我是 Ellie 冼永彤，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我是你的后援妹请来的这位靓女呢，就是我们在网上那里物色回来的。 嗯， 是啦，这位就是现在是读紧大学的，还是。那么有 Ellie 的，你好。 Hello。 是啦 ,Ellie， 你现在读紧的科目啊或者学校等等那些是。 现在读紧恒大的传理。 有没有原因揀了这个传理这一科呢？ 冇噶，因为朋友读紧话去易读，我就谂住毕业噶咋。 但原本系读咩噶你？ 原本读紧 high deep， 读紧 library 嘅。 系咪嗰啲图书馆管理嗰类？ 系啊系啊系啊。 我成日好好奇噶呢、這个，即系因为佢里边好似有学问喺度，但系实质要读啲乜嘢咧又唔知噶。 系咪就系执嘢？ 系咪按佢嗰啲曲嗰啲要学？究竟点样去安排啲书点样摆啊？嗰啲咁样。 系有曲嘅，但系我就读咗两年都唔系好知读紧啲咩。 你最有印象读过啲嘢系乜嘢呢？关于图书馆嗰方面， 读过啲咩啊？等我谂下先。 唯一一样你记得 就 系 好多个曲咯， 系 跟住唔知咩嚟噶。 但系嗰个读完之后出嚟系真系可以去图书馆做嘅。 真系可以去图书馆做嘅。 但你自己系冇兴趣嘅？ 有兴趣噶，因为之前做过图书馆嘅，就发现 系 都几舒服，冇乜嘢做啊，所以都会有兴趣。 同埋又唔使讲嘢啦，开工嘅时候 冇乜嘢做，净系坐喺度得噶啦。 系。但系读到咁上下之后，就发现咦，不如转下第二科啦。咁样，因为读唔知读紧啲乜嘢啦。 系因为佢太多曲嗰啲咧，关电脑事，我又有啲电脑白痴咁样，就我读唔掂， 系 好难。 但你都升到即 degree 咁，有翻咁上下嘅分数，考试点考啊？即斗快执嗰排书定系点咧？ 你要自己打翻啲曲出嚟咯，即要啱嘅。 系 系啊，就。我觉得主要毕到业都是靠队友 carry 嘅。 咁但到而家读传理嘅话，有冇觉得好玩啲咧？定系发现其实读书都系唔啱我咁？ 暂时就未知，因为都未系开始上咗堂好耐。 系 系啊， okay。 但系应该好玩嘅，我谂。 系咯系咯，因为我听读传理嗰啲好似好多嘢玩，又拍下嘢啊，有啲即系唔识坐定定喺度上堂嗰只噶嘛。 系啊，听啲朋友讲都好开心，佢读得好开心咯、啊。 嗯，你期待嘅大学生活系？ 可能会认识到好多朋友，跟住就 carry 我毕业。 最紧要有人 carry。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先嚟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你了解一下我哋先啦，又 系就系、是、俾你估下我哋两个边个啊，有谂过做博物馆或者做图书馆？因为见你原来读一啲相关嘅课程啦，咁我哋呢度有一个人咧系谂过做图书馆嘅， 边个个样似咧？ 似系文青 feel 啊，好中 意睇书啊，想浸入。 关唔关事噶？ 唔关事噶，我谂 系可能想搵份唔使讲嘢嘅工。 冇错，觉得阿一就感觉好悠闲啲，就有呢个图书馆唔使做嘢悠闲嘅感觉。但系波成就戴眼镜咧，就有啲专业啲嘅感觉，就应该会喺图书馆度出现嘅人，只系。如果喺图书馆翻工或者博物馆，都会真系做嘢嘅。 系，即系我系上司啦。 你只系会做嘢嘅人，我只系会唔做嘢嘅人。 系啊，所以两个都有机会噶。 系，咁但系机会大啲咧， 拣一个啦。 系啦，拣一个。你嘅直觉觉得， 我觉得系宝城， 系我嘅。你觉得我曾经有谂过想做图书馆博物馆嘅工嘅？ 嗯， 好，开估真正嘅答案， 你系估错嘅。我嗰阵时真系谂住揾份图书馆嘅工作嘅。 嗰时系咩时间令到你咁？ 我 读完 master 嗰阵时咧，嗰排我谂我因为写毕业论文咧。 嗯， 有一个礼拜起码有五日喺图书馆啦，咁、我好享受，可能电台太嘈啦，啲人好享受嗰种宁静啊，唔使同人讲嘢嗰种，所以想搵份 part time 咧，图书馆得闲执下书啊，咁同埋我发现有好多好得意嘅书嘅，即系例如有啲系历史书啦，有啲系唔知咩台湾地方神话同埋中医药图鉴。我拎出嚟睇睇咗半個鐘嘅啦，已經。咁當然我知喺入面做嘢應該冇得咁樣叫做 打書釘咁啦，係 啦。但我真係有諗過入圖書館做。嗰陣時喺畢業，即係畢業嘅時候揾 part time， 有揾過ConU 同埋中大嘅圖書館， 係 睇佢有冇啲招聘 list 嘅。咁但係都冇，係佢主要都係請園丁同埋請司機咯，喺中大。但你嗰陣時有冇翻過 part time 係要去做一啲類似或者即係實習或者成日讀書嘅時候？ 我以前有一年 gap year， 我系 full time 图书馆嘅。 嗯，咁其实日常嘅工作流程系翻去打卡、 食早餐， 跟住食早餐，冇嘢做咁样。 嗯， 系私人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嚟嘅。 系 就真系冇乜嘢做嘅，就系翻去签到就，因为我系做一个电脑房嘅，系帮人 book 电脑嘅啫。 系。 佢冇人嚟嘅时候，我就都系做自己嘢，都冇嘢做嘅。 嗯， 系啊，即系都系玩下电脑咁样就又一日噶啦。 系。但你 OK 呢種生活嘅，即係冇乜嘢需要做啊咁樣。 係啊，可以經營下自己啲副業咯。 咁但係執書嗰啲，佢哋係有人負責定係點？我想知個流程係，即係我有時我還完本書啦， 係， 即係可能唔同人還咗一堆書之後，咁你哋個 擺曬喺度啊嘛。 咁個過程係點噶？ 我好彩就唔係呢個部門咯。因为呢个部门嘅同事系见到佢哋好忙，日日都行嚟行去，系咁执书，好多嘢做嘅。系啊，就会佢哋有间房咧，就摆咗好多人哋还翻嚟嘅图书，入面就会有好多同事喺度系咁执，真 系 好辛苦。 就分类啦，将佢系嘛？ 系啊。 哦，就用个图书车推翻出去就上翻架。 但系有冇限时？即系今日要完成呢啲，定系其实都系咯，都 冇乜所谓嘅。 咁又冇噶喎，随便嘅咋。 嗯。但系嚟嗰啲即系电脑室嗰啲僆仔有冇？通常都系僆仔啊嘛。 系啊，僆仔。 啲僆仔有冇好烦定系点？ 有啊，好烦。 遇过最麻烦嘅僆仔系， 成日举手好多嘢问啊。 问咩咧？ 佢会同你讲话，即系佢唔知道个游戏点玩啊，或者佢想睇卡通片， 系， 但系佢又唔识打嗰个字，或者佢觉得唔好睇咧，就会举手。就找姐姐过来帮手帮她转到一道她好看的咯。 你发现时下的年轻人是喜欢看什么卡通片？ 他们都不是年轻人了，应该再小过一点，通常都是他们看哆啦 A 梦，通常有东西动他们都无所谓的 了。哦，但没有爸妈在旁边，只有那些年轻自己在那里 吗？没有的，我觉得是有点像托儿服务，没人理他们。 将个仔拱入图书馆之后，佢就走咗啦，可能 或者佢喺隔篱睇书咁样， 睇报纸啊咁样嗰啲咯。 系啊，通常去咗其他地方噶啦，已经。 哦，但你自己系 OK 僆仔定系唔 OK？ 其实我觉得我系唔 OK 嘅。我觉得好嘈咯，同埋我唔知啊，啲僆仔成日串我咯。 串你咩咧？ 咩咧？可以 吓，即系因为我以前咧系唔识打字嘅， 系 跟住佢喺度手写嘅时候，我都喺度手写啦。 姐姐你都要手写啊，咁样嗰啲。 姐姐你咁都唔识啊，咁样咯。 女神大揭秘， 好啦，跟住嚟到呢个女神大揭秘啦。咁啊，想咧 ，Annie， 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觉得我系一个好怕尴尬嘅人。 系， 而家尴唔尴尬？而家尴唔尴尬？ 我就觉得因为你哋专业噶嘛，可以 keep 住唔会 dead air 就唔尴尬嘅。 但平时通常譬如识新朋友啊嗰啲嘅时候就惊嗰啲尴尬。 系啊，嗰啲就惨啦。即系通常识到新朋友，咁你哋成班聚会完之后就会一起搭车走噶嘛。 哦，系。 我就觉得搭车太少人，可能得翻两三个人咧，就好尴尬，我就唔知讲咩好。 系。 我就通常会。 可能會見到他們如果去另一個方向我就會講相反的咯。 哦，我都試過這些其實你不要叫我們電台老成日講話有時候放工之後都怕尷尬呢看定一點有時候想自己一個人回家這樣 是啊是啊 但有時候你沒得避的嘛即是沒得避的意思是即總有些人可能真的可能你傾開偈知道住同區啊或者怎樣兜埋啊那些咁嗰啲你點樣 handle 嗰個咁嘅尷尬情況啊？ 我會話約咗人咯，我要喺度等人咁樣就唔走啦。 咁你有幾多個後備方案？ 即係你死都要自己一個人翻屋企嘅。 係啊，好尷尬啊！即係你要傾曬成程車偈咁樣，又冇嘢講喎。 嚇！如果嗰人好好傾咧？嗱，唔係你好傾啊， 係， 即係好似我哋兩個咁口水佬嚟， 自己可以講一個鐘嗰啲嘅話，係咪會好啲？ 要睇下嗰一日嗰個心理狀態咯。如果嗰日覺得 OK 嘅話，咁就好咯，是但咯，反正講到落去就行咯。 我轉頭送你翻屋企好唔好？ 咁驚？ 佢啱啱講話真心，咁驚啊！隻眼瞪到幾大啊！ 咁你好啦，假設我轉頭話送你翻屋企，咁你會點推呢？ 有車就冇所謂嘅，慳翻幾蚊啊嘛。 你有道理。 Sorry， 我都係坐地鐵嘅 。我兜埋你翻去啊，坐地鐵嘅時候。咁所以其實如果要有啲新認識嘅朋友嗰啲圈子，即係第一次見又好，或者頭幾次，你都係比較靜啲喺隔離隔岸觀火嗰類人嚟嘅。 係啊，通常多陌生人我就唔講嘢噶啦。 係，咁但係會唔會咁樣好難會認識到男朋友呢即係始終都有交流噶嘛，即係要，但係好多時候男仔 點樣卡著你第一下咧， 都係由陌生開始噶嘛，定？ 咁就應該係一個唔尷尬嘅聚會下咯，或者係佢係一個好多嘢講嘅人， 係 佢係咁講嘢，我就負責聽，即係佢問到我先答，咁樣就可以溝通到咯。 我想知道你即係 let's say 而家個男朋友啦，係點樣認識嘅？ 而家个 图书馆啲僆仔嚟， 嗰日串我嗰、那个， 跟住串下就一齐咗。 我识咗打字之后，我揾翻佢。 系啲朋友嘅朋友嚟嘅。嗰阵佢就因为佢追紧个女仔咯，所以就我哋就开心视台嘅，就佢啲感情烦恼就喺度问我，咁样就多嘢讲咯，就日日都听佢讲。 系， 但系你系唔系点认嘅？即因为定系 WhatsApp 你就认到，面对面就认唔到咧？ 会约出嚟倾咯，因为佢好烦恼咯。 你记唔记得嗰时你系俾咩 advice 佢？即系叫佢算把啦，定系真系教佢点样去追一个女仔？ 我系真系教佢嘅。 例如咧，你觉得点样追一个女仔系 work 嘅咧？ 关心佢多啲咯，即系聊佢倾偈嘅时候，唔好讲啲太钳嘅嘢咯，即系唔好系咁问人嘢。即系啲查家宅嗰啲，有啲男仔好中意问你食咗饭未，起身未，做紧咩咁样嗰啲咧，就唔好咁样做咯。或者人哋唔复嘅时候，唔好系咁追问咁样咯。 哦，即系呢招对你就 work 嘅咁样。你食咗饭未啊？ 你住边啊？ 阿爸阿妈做咩啊？ 你点样收入啊？ 咁但系佢你俾佢嘅 advice 系佢有用到嘅嗰阵时。 印象中应该有的。 那不成功的位置但是成功了。 我成功了就没有我的 了。那但是没有芥蒂呢即是你曾经帮他追过另外一个女仔。 即是你知道他喜欢另一个人的嘛。 没有因为那时候因为我追另一个男仔。 即是跟着你又不成功是吗 是啊我都不成功。 是不是同期的 是啊同期。 哦。 那你追男仔是怎么追呢 等他撩我咯等他找我倾偈咯。 但你会忍佢撩你倾噶嘛？ 系啊， 点忍呢 可能扮下唔开心啊，咁佢就会走嚟关心下咁样咯。 虽然呢两个阿叔好呕心， 系， 但你成日撩我哋，我想知道那个过程系点？ 系， 即 譬如你而家 send 个 message 过嚟啦， 系啦， 想我哋同你倾偈咁样。 我唔会 send 个 message 过嚟噶，我可能会。可能会喺 IG 度 po 啲黑色图啊， 哦， 系啊，或者 delete 咗 WhatsApp icon 咁样，就唔见咗个人咯，总之就消失咯。 咁就博佢会揾你啦。 系啊， 如果佢都系唔揾你咧， 咁佢真系会揾嘅，但系 佢应该就会话 Ellie 就话，如果佢唔揾，即系唔啱，因为佢 read 唔到我个 mind。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逻辑系咁样，我可以捉到少少。咁跟住系咯，系咯，点样样？你同而家嘅男朋友，咁大家各自都唔成功，点样变成一对咧？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成功咁就 同时天涯沦落人 冇 人要你我要你啦咁 摩就因为太得闲啦，大家都唔成功就，因为嗰阵都系疫情嘅关系啦，大家都冇嘢做，得闲咯，就间中都出嚟食下嘢啊，咁样就见多咗，就了解到多啲大家咁样。 系出嚟有冇尴尬啊？ 冇喎，唔尴尬㗎喎。 咁即係唔尴尬就係你择偶条件一个好紧要嘅指标 嚟。应该係啊，尴尬出唔到街㗎。 而家尴唔尴尬？ 咁又唔係好尴尬。 咁得啦， 咁 OK 啦，即係有机会啦。係啦，唔好耐啫，呢个应该疫症期间就係咪先？ 唔係，佢係沙士嘅疫症期间。 其实我哋都拍咗17年㗎啦，仲有个仔添。 咁去到即係一齐嗰下係佢表白佢。话做我女朋友啦，咁样系咪有啲好荒谬嘅一个仪式？ 我觉得程序上一定要咁做嘅。 程序上使唔使交form啊？咁不过程序佢做咗啲咩咧？嗰阵时追你嘅时候， 嗰阵其实即系大家都差唔多噶啦，即系都大家应该都默认 OK 嘅，跟住就出嚟交翻句，咁去做我女朋友啊，咁样嗰啲就完成咗啦。 真系程序嚟噶， 系啊，程序嚟噶咋？ 即系冇话特别要有一个好浪漫嘅晚餐，或者拣一个特别嘅地方啊，嗰啲去讲呢句说话，唔系嘅。 我觉得唔使啊。系啊，即系点讲咧？你系啱嘅人，你几时讲都一样噶咋。 O K， 咁拍拖你话你唔系好中意讲嘢嘅，咁而家同佢拍拖你都系唔讲嘢啊？定系对住男朋友就会系咁一两嘴咧？ 都会噶，即系你如果系男朋友咁样，其实同佢一齐会好放松咯，就讲咩都得，可以真系做自己咯，唔使怕唔知讲咗啲奇怪嘢好尴尬咁样咧。 你讲过啲咩奇怪嘢咧？ 我唔知道、啊， 即系你自己唔觉得奇怪？ 我唔觉得奇怪噶，但系当人哋接唔到嘅时候，就我就发现我讲咗啲奇怪嘢咯。 即系而家咁样，系咪即系而家咁？可以示范一次。你话唔尴尬，我就特登营造一个尴尬嘅时候。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同 Ellie 咧玩一个心理测验嘅。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个题目就好简单嘅啫，咁啊凭你嘅直觉去拣就得噶。就系话咧喺医院里边，你见到下列四位需要帮助嘅人，你会帮边个先呢 ？A 就系跌亲嘅病人啦 ，B 咧就系文件跌咗喺地上面嘅护士 ，C 就系睇唔到嘢嘅视障老人家，同埋 D 喊紧嘅小朋友， 同埋一个 E 讲嘢好棘手、好尴尬嘅人， 系啊，佢企喺度唔知点算， 死啦！我啱啱讲到啲咩？医院搞到咁静嘅。 你会揀哪一个？ 我会揀护士咯。 护士先嘅、啊，有冇特别原因嘅拣？ 因为病人，我怕他会传染我咯。因为疫情嘅关系，我真的很怕的 嗯。 同埋点讲咧？佢跌亲嘅人，听得嗰啲太多骗案咧，你扶起佢，佢会话系你整跌佢咯。 系。跟住仲有 小朋友， 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咧。 老人家老人家我唔记得咗老人家做乜啦。 睇唔到嘢嘅老人家。 佢睇唔到嘢啊？ 系。 我未必知佢睇唔到嘢噶。怀、疑佢应该睇到嘅。 咁佢又合理喎，其实好难去断定一个人睇唔睇到嘢。 有好多唔同嘅表征咁样。 系咯。 系啊。 系，所以你唔知点样帮佢呢个啲小朋友咧喊紧嘅。 啊，喊紧好高分贝啊！唔好啊！ 唔好喊埋去。 系啊，唔好喊埋去。 唔想咁辛苦系咪？ 系。 一阵行到佢，姐姐我要睇哆啦 A 梦啊！ 冇啊。 有阴影啊，对小朋友。 冇啊。 系啊，所以 Ellie 系会拣边文件跌咗喺地上面嘅护士。 系啊， 阿欣你会拣？ 我会拣小朋友， 你会拣小系 系，我咁中意小朋友。 我会拣老人家， 系 系唔知 咁中意老人家， 系我好中意老人家，最博爱啊个人咁， 跌咗落地下都冇人理佢， 自己发生啦咁， 咁大个啦， 系啊。听到谁孤单，要世界知道我坚持留下，仍然期待我轻敲一下门会开吧，随着我勇气豁出去不断去追，然后命运越是险要越行下去，灵魂里希望多闪着不会碎，随着我自向到荒野等待雨水，若别说愿意听到心的 曾乐同嘅呢一首《天空之门》吓，今日我哋嘅嘉宾咧，一阵间你会继续感受到佢嗰种 hea 底嘅感觉，佢叫 Ellie 啊。听讲佢而家咧瘫咗喺自己屋企张床度听紧呢个访问，身体力行，咩叫 hea？ 先听一节新闻啊。 风吹强风，展望星期日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七贤道北去海底隧道方向近芜湖街嘅快线有意外，影响到一带系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就系七贤道北去海底隧道方向近芜湖街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浙江街。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近安秀道一段又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井栏树。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文明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旺角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回旋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窝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蔡卓妍事隔17年再同郑秀文合作，对佢嘅感觉系， 咁我觉得佢今次个角色系真系你系从来冇见过咁样嘅一个 Sammy 啦。我自己同佢对戏有几场，我都哇，佢个眼神令到我有啲起毛 动啊， 起毛管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 O 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B B 啊，你找嗰条数比阿强未啊 ？B B 唔系你负责找咩？ 琴日喺屋企唔系咁讲噶， 前日喺铺头你话你找噶， 唉，都话情侣唔好做生意噶啦。 喂，你而家算点啊？ 冇点啊！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一个周末有情人，佢哋就会讲情侣做生意利多于弊啦，不如一齐听啊！ 好，不过而家找一条数先啦，好唔好啊 ？On a Saturda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见面时请大力拥抱。 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不要等告别。撼动着泪，几次伤痛后，别怕伤痛。 阿妹的旋律加上周耀辉的歌词，令到移民感受至深的就是人生总有一别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拥抱时候的亲密和温度，就好像歌词里面所说的，样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作曲卢海棠，填词周耀辉，编曲孔奕佳，合唱编写伍卓贤，监制林义文、伍卓贤、于日尧。上榜三星期微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林义文加上男声合唱的《再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Kelly，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咧？ 戴眼镜嘅男仔通常都会好文静啊，唔系好出声，好专注咁样认真做嘢嘅。但系喺节目上面有好多嘢讲，即系会有啲有反差嘅感觉咯。Hello， 我是 Ellie 冼永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喺度继续有阿 Ellie 嘅，咁啊，佢一位大学生啦。咁啊，头先短短半个钟头左右，我哋认识到佢，知道佢都几怕麻烦啦，同埋怕尴尬嘅， 系啊，好尴尬而家。 系啦，你仲会唔会想坚持送佢翻屋企啊？ 冇咩所谓。 咁我哋玩紧呢个心理测验咧，重复一次个问题啦，就系咧，如果喺医院里边你遇到以下四个需要帮助嘅人啦，你会帮边个先呢 ？A 咧就系跌亲嘅病人 ，B 就系文件跌咗喺地上面嘅护士 ，C 就系睇唔到嘢嘅视障老人家，同埋 D 喊紧嘅小朋友。咁我哋就逐样揭晓究竟代表紧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跌亲嘅病人嘅朋友，人哋就当你系领袖人物咁睇，或者你对自己唔系咁自信，但系其实你系拥有令人信服嘅气质噶。咁今日好似 Ellie 一样拣咗 Boy， 文件跌咗喺地上面嘅护士，又或者好似波成咁拣咗 C， 睇唔到嘢嘅视障老人家，又或者好似阿一咁拣咗 D， 喊紧嘅小朋友，又代表紧啲咩呢？ 龙爪手， 先讲阿一，你嗰个咧就系喊紧嘅小朋友。佢话你系一个好敏感嘅人，好容易相信别人，亦都因为咁样好容易俾人背叛， 系咩？ 一旦觉得俾人利用，就会因此深受打击。 唔系啊，唔系好易信任嘅。 虽然容易上当，但系都因为咁，你拥有好多真心嘅朋友。 唔系啊，冇咩啊， 都冇乜啦。 系啊，你都唔系我个 friend。 系啊，都唔 系 好真心嘅。 系啊， 同埋惊俾人利用，所以你会利用人先啦。 系啊，令我负天下人， 莫天下人负你。好啦，呢、這个就系 D 嗰一样啦。C 啦，睇唔到嘢嘅老人家咧，即、就、系、是、我拣嗰个就系我一个非常有礼貌嘅人，注重传统礼仪、做决定之前会审慎评估各种可能性，将状况考虑透彻之后先选择最合理嘅行动咁样。都是的，想得太多。 但最尾好不是你、啊。 除了对历史有兴趣之外，经常研究一些冷门的东西，人通常因为这样尊敬。 这个是我来的、 啊。是咯。你研究一些冷门的东西刚才有听、啊。我比较少一点。嗯，不准了。我都听埋 Ellie 那个。他说揀 B 啊，文件跌在地上面的护士代表你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人。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总是会试图找最公平的方法来解决。是啦。同时你都拥有乐观的性格，就算生活不太如意。都会有积极的态度去克服咁样。我见到话公平公正嗰下，你已经皱咗眉头。 系啊， 同埋最尾努力克服都唔系你嚟嘅，我相信积极嘅态度。以我哋啱啱咪后嘅讨论， 系咯、 啊，你 系 消极嘅态度去面对。 系咯、啊，公平公正嗰下，你首先自己唔觉嘅。 嗯，死啦，唔系好理解到当中嘅关系。 仲有啲咩形容词你会形容自己呢？ 形容自己啊， 系啊， 死啦，好尴尬啊，形容自己好负面噶、啊。 例如咧， 我好懒咯， 懒到咩地步啊？ 因为唔想行去斟水，就全日都唔饮水咁样啦。 系 会唔会唔去厕所噶？ 嗯，可能会真系一日先去得一两次咯，喺屋企死坐难坐唔起身， 唔系好急嘅时候都唔好去，又悭水，唔使冲厕咁 样。系啊，太远啦。 但系你日常生活嗰个叫做消极嘅做法系，因为我哋啱啱咪后讨论啦，你讲消极系去到一个位置，我哋觉得真系好无聊啊。 系啊，我真系好无聊噶，冇嘢做噶。 日常生活有咩做呢？ 死啦！啱啱开始翻学就而家上堂咯，之后都冇噶咯。 咁你礼拜六日冇消遣嗰啲，或者冇一个特别嘅兴趣，即系有啲人跳舞啊，有啲人煮嘢食啊，有啲行山啊，踩单车啊嗰啲。 冇啊，太懒啦，呢啲好辛苦啊，好闷、啊。算啦，都系唔好啦。 你 几时 开始意识到自己闷咧？系咪其实小学嘅时候，即系 suppose 僆仔细个嘅时候都即系跳跳扎嗰啲？你嗰阵时个阶段都已经系。咁樣噶啦， 嗰陣唔悶噶，嗰陣俾屋企人逼參加課外活動啊嘛。 哦，參加咩啊？嗰陣時， 之前嗰啲珠心算嗰啲啊，小朋友要玩珠心算、啊， 即係細個吹谷太多，去到而家覺得好攰個人。 係啊，咩都唔想啦。 娛樂嘢咧？ 啊， 壁游水啊，好辛苦噶、啊。个个星期都要游水啊！嗰阵 你几时开始咁 hea 底咧？ 我觉得系中学。 嗯，个原因系 因为已经冇屋企人逼啦，可以尽情咁样放肆啦。 即除非有人逼，譬如上堂有个 schedule， 你一定要上堂交功课，你就唯有跟住做啦、 啊。 我都系用唯有呢个字， 系真系唯有噶啦。 如果唔系冇人定个框俾你，其实你就真系唔会谂啲乜嘢去做噶啦。要 系啊，冇嘢做噶啦，即系读紧书都系得拉前交功課咯，冇噶啦。 但系我想知道你人生有咩目標呢？ 人生嘅目標 死啦，去到咁大添，好似同嗰個小妹妹咁樣。係人生有咩目標？ 將來諗住點咧咁？ 希望唔使乞食咯，跟住就平淡過一生就 OK 啊。 即係冇咩想做嘅，即例如有啲人想拍套電影或者出本書， 你冇呢啲， 或者去旅行啊。 去旅行啊，其实去旅行我都觉得好攰啊，即系要 plan 去边度啦，去之前已经好攰啦，即系去到住周围行啊，又系另一种好攰啊。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阿 Ellie 嘅。 如果嚟紧啊，你会出一个 product， 又或者自己做一盘生意，你觉得你会做啲咩？因为对于一个咁消极嘅人，我觉得我想俾啲积极啲嘅嘢， 我想逼佢， 系啊，逼佢做咁啲嘢啦，年轻人。 系啦，我哋定个框俾你而家。 我觉得如果出一个 product， 我咧就冇钱嘅，咁就应该要拣啲成本低啲嘅嘢咯。 书签咁样， 但系好似又问得多钱喎、啊，呢啲发唔到达噶。 WhatsApp sticker 实体都唔使有。 都应该唔得喎，当马斯有啲乜嘢系睇人嚟做系发达嘅咧？如果我要做生意，可能会拣同朋友夹粉开餐厅咯。 餐厅啊， 餐厅好忙， 系 好多嘢打点噶。 冇啊，纯粹谂住呢啲可以同人夹，就有人 carry 我啦。 你心目中即系 cafe 啊、西餐厅啦、啊、日式餐厅，但系因为系人哋 carry， 所以你夹钱。得闲落去收下钱就算咁样。 系啊，夹钱就算噶啦。 嗯，跟帮衬 promote 下间铺头。 系啊，或者得闲落去食下嘢咁样啦。 佢唔系得闲落去做下嘢， 我去食嘅，都叫佢试菜咯。我嚟试菜啊，今日咁样。 系啊，喺厨房有咩新鲜咁样就入去噶啦。 如果 product 咧 ，product 方面如果要自己买一啲，你又有冇谂法咧？ 自己买啊？ 会唔会由嗰啲首饰啊、表啊嗰啲开始谂咧？ 可能都是啲手作啲嘅嘢咯，见而家啲女仔咧好兴整嗰啲手工耳环咁样卖咧，卖得好贵噶 喎。系 咩？ 几钱一对啊？ 系百几至几百咁样咯，可以买到。 但你睇佢嘅材料系 可能系啲金属圈圈啊，加啲水晶咁样咯。 但水晶唔贵嘅。 水晶唔贵嘅。 哦， 我特手工 好似系一门生意喎，不如讲下。 你 carry 佢谂住 系咯，唔 你咪想 carry 佢？ 冇。咁但系即系呢啲女孩子，我真系想知啊！即系你作为一个女孩子，真系会买呢啲耳环，因为你摆明知道佢嘅材料系唔需要咁值钱，自己其实整到噶嘛。 系啊。 咁你系会买嘅？ 我唔会买啊。 但你啲 friend 都会嘅。 佢哋会，佢哋觉得好靓，跟住又即系中意扮靓啊，贪靓女仔咁样就会买咯。 咁譬如你身上个今日叫你戴，譬如颈链啊、戒指啊嗰啲，呢啲首饰嘅，你系通常会点样样拣？ 通常点样拣啊？ 系啊。 首先就第一样系就系屋企人送咯，就屋企人送就即系会有个意思喺度，就一直都会戴住嘅。 系。 同埋或者系啲简单啲嘅款咯，系啊，即系点样都衬到你着咩衫都系佢哋噶啦，系啊。 咁但系我啱啱见你不断强调自己冇钱啦、啊，冇钱冇钱，我想知道去到咩地步呢？ 其实都可能唔系冇钱，系孤寒啫。 点解呢？ 我唔知喎、啊，即系有时望住个户口啲钱越嚟越少咧，硬系好大压力咁样咯。 系嘅， 即系唔系冇咯，系纯粹唔想佢少咗。 所以就唔使钱，然后令到佢可以增长翻。 系 啊，就可以 keep 住有咁样咯。 好似阿婆打簿咁样。唔系我认呢样嘢，我都有呢啲噶嘛。你成日睇住户口嗰啲钱越嚟越多咁样，但系啲钱储埋，你冇谂住用嚟做 啲咩系咯？ 可能去旅行嗰阵就好心痛咁样用咗咯。 咁冇谂过开源啊，或者即唔知啊，搵份搵到钱嘅工啊，剩啊嗰啲。 咁又冇喎、啊，因为仲读紧书就谂住就摆住喺度先啦、啊，可能有一日会有用嘅咁样咯。 真系好 hea 啊！ 谂唔到啦， 系谂唔到。究竟点样激励呢个人呢？ 系啊， 你有冇谂过成功嘅？死咯，好似我提过自己 同你契女倾偈啊！ 唔系啊，我觉得自己好似嗰个 Brian 啊， 哦 系啊，你有冇谂过自己会成功？ 你嗰套方法 系啊， 你嗰套方法 系 冇噶喎，等男朋友 carry 啦。 男朋友，你加油！ 恭喜思阳。 嚟到最尾咧，我哋就会送一份礼物俾 Annie 嘅。咁你开咗个题目嘅，就系、是、粉红色或者美人鱼公主。 嗯， 系啦，呢两个都系你嘅喜好嚟嘅。 系， 你粉红色嗰个位系由细到大都中意嘅。 系啊，由细到大都中意啊。 嗯，多唔多粉红色嘢噶你？ 嗯，都多噶。 有啊，我见到你，我见到你张房客证系粉红色 啊。 哎呀， 电台俾佢嗰张房客证系粉红色啊，即系有成绿色嘅。 唔还啦，收埋先。 美人鱼公主咧，呢、這、一个你都中意喎，应该系。 系啊，因为我觉得嗰种喺水入面 blue blue 嘅感觉非常之好。 但你当年学游水，你好憎噶。 系啊，因为要喐啊嘛，浸住我 OK 噶。 即系温泉系 OK， 游水系唔 OK。 系啊。 哦， 系啦。 即系喺泳池度浸都得嘅，唔喐就得噶。 哦，但美人鱼嘅故事系唔吸引，纯粹因为佢浸住好吸引啫。 嗯，故事都 OK 嘅。 唔识讲嘢咯，好静咯。我唔识讲嘢几好啊！咁样， 我以为有啲咩好特别嘅原因好中意美人鱼，因为哦唔系啊，好 hea 啊佢，好似喺海入边游紧水，好 hea 咁样。 系啊，好舒服噶。 跟住得闲坐喺岸边望下，王子几时到啊？咁样。 系啊，冇嘢做噶。 唔系喎，美人鱼系算系最辛苦嗰个公主、啊。你谂下，又要去人间嫁又成，其实佢系最辛苦。 又去落去唔知老豆嘅龙宫嗰度咁 样， 一轮咁样。 最 hea 系边个咧？ 睡公主咧，应该。 哦，系、啊。 趴喺度瞓 咗咁耐，等人救啫嘛。 有冇谂住转 太中意睡公主咧？ 我自己做睡公主得噶。 但系大草多唔多草美人鱼嗰啲嘢噶？ 嗯，都多嘅。 嗯，例如有啲咩系？ 草 figure 咯。而家佢 你系讲 One Piece 嗰个美人鱼啊嘛？ 唔系啊，唔一样的。 即系星啊， 白星啊， 白星嘅、啊，唔系嗰只。 唔系嗰只。 美人鱼出 figure。 有啊， 系咪 Q 字头嗰、那 個？系啊， 哦， 啊、 字面 嗰、那 个啦、 啊啊， 因为我今日有谂过买， 哦系、啊，哇，如果中咗嘅话， 咁要买啲新啲嘅款啦。 啊，佢有出几个款噶？ 有啊，但系因为屋企冇位嘅关系，就呢排都冇买啦。 嗯，但主要都系男朋友送噶啦，系咪、啊？ 嗯，唔系噶，自己买嘅咋。 咁、哦、男朋友会送啲咩俾你噶？ 男朋友送啲咩啊？得啦，麦先，男朋友系实用型男朋友嚟噶。 系。 佢試過送牙刷俾我咯， 乜嘢啊？ 係咩紀念或者咩禮物嚟㗎？ 一個月紀念日。 點解？有咪有暗示啊？佢， 即係你刷牙，你把口啊，係咯？你有冇問佢點解送牙刷俾你？ 因為有一日同佢行超級市場，我話想買牙刷咯。 嗯， 跟住佢唔係淨係得牙刷嘅， 有牙膏嘅， 唔 係 啊， 連埋牙線一 set 咁。 漱口水俾埋你啦，牙齒套裝， 跟住再連埋啲咩？ 連埋蚊拍水。 你真係天生一對。 啊，唔係咁噶。 佢送過啲咩？你覺得嗯係覺得有心思啲，唔係都唔係冇心思嘅，即係你覺得嗯件事好 special 啲咁樣咧？ 嗯，佢會。即系晒咗好多张相咁样咯，系、 哦、 啊，就砌咗啲特别嘅字样咁、哦、样。 咁嗰个系你生日？ 嗰阵系一百日纪念日咯。 哦，真系年轻啊，仲做呢啲嘢。 系啊，年轻嘅一百日都要纪念。 系啊，万日宴啦、啊，搞个， 请啲朋友嚟食饭啦，咁样。好啦，咁啊，所以咧就住美人鱼或者粉红色，我哋都买咗礼物。 你系粉红色定美人魚？ 我系粉红色。 哦， 你系咩？ 你美人鱼？ 睇你个美人鱼先，我想睇下。想睇下。 嗰、那個好搞笑，我覺得我見到好搞笑，跟住就買了。因為我本身真係見到嗰個 Q 字頭嗰、那個，佢、有出個大，即係咁大嘅 size 個盒裝啦，佢、有出個細盒噶嘛。係、 啊， 我本身諗住買，我揾唔到大個盒，我諗住買個細盒。 嗯。 但我又覺得好 hea， 總之你咁 hea， 我陪你一齊咁 hea 啦。係啊，係得㗎。 但係你細個都有噶嘛，係咪啊？ 嗯，都有嘅。 係啦，咁好彩冇買到，但我買咗呢個真係好得意。 嚟， 買咗個 食唔食得 化妝鏡。 但是兒童。 哦， 這個呢是一個 發生什麼事 這個呢應該是給小朋友的，所以我的朋友問你買給誰啊，他就以為我買給我契女啦。那是一個是一個木盒的化妝鏡來的，連埋個首飾箱這樣啦，是啦，不是藥箱啊。 但是呢 咁跟住之後呢，佢係俾小朋友玩呢，佢會有啲木顏，唔係木顏色，有啲嗰啲叫咩， 要你上色啦，幫 係啦，有啲 paint 然後俾你上色啦，然後啲貼紙俾你貼上。 麻煩啦，呢個位我見到要自己上色位， 我都覺得麻煩但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有好搞笑，因為你可以 design your own princess chest。 嗯， 個 chest 唔係解胸部，係解個盒咁解， 係 係啦，係咯，擺俾女孩子當首飾箱，我覺得都幾得意。 Suppose 係得意， 係啊，但係唔知道，我覺得好搞笑啫，係啦，就得意過買 figure 咯，就咁，所以就買咗呢個啦，係啊，適合五歲兒童玩嘅，係啦，但係小心有窒息危險，因為有細小零件。 死啦！咁危險。 係啊，但係佢啲水印啊，或者嗰啲油畫係你自己設計點樣油啊，或者自己點樣黐嘅。咁當然我相信你唔會啦， 冇錯，就喺度諗，我應該唔會遊，應該唔會打開佢噶咯， 俾你男朋友遊咯， 係，然後送翻俾你啦， 係咯，嚟緊二百日或者八五日咯， 紀念嘅時候就送俾你咯，咁樣。 哇，多謝你、啊。 好啦，我送嗰份咧簡單好多嘅，粉紅色實用拎出街用嘅，突然之間覺得好切合佢今日嗰個人啊，就係一個啊。可以隨身攜帶粉紅色，好似藥樽咁。咁但係咧，我覺得呢一樣嘢 藥樽，你買個藥樽俾人用嘅。 唔係啊，因為佢係可以裝，例如 earphone 啦、rubber bands 啦、clips 啦、tablets 啦。因為你出街嘅時候好多嘢。 DJ 啊，通力啊， 係啊，擺曬落去嗰啲。 Super moment 啊， 係啦，即係譬如你耳筒又好啊，首飾啊，或者啲橡筋啊，隨身物品呢一個咧就可以帶擺喺個袋度。我覺得女仔就應該會用得著嘅。 呢個真係好似藥樽喎， 係啊，帶個粉紅色 嘅。一陣大家就同藥樽係一樣開發喎。真的很没诚意、啊、你这个。 这个感冒我就可以放感冒药。 不是的，不是就放药的。可以放其他的。儿童有一个卖点啊，这个。好啦、嗯、两份礼物啦。 你这个真的。你不讲我以为你家里拎的。 不是的，这个贵的来的。那些有牌子要买的这个。 以为家里拎。 是啊，我见到的时候哇粉红色啊。 对，两个都轻轻地的。但我觉得我这个真的很得意、啊。 好啦，我这个真的很实用。好啦，两份礼物。嗯、你会感边份赢咧？ 我呢个你可以摆啲牙膏、牙刷落去， 但你要自己上色咯。呢个系啦，有两个男仔送呢两份嘢俾你， 嗯， 你会拣边份赢咧？ 我觉得系阿一嘅美人鱼，因为中意美人鱼。 唔系你嗰个真系好强，我想你嗰个真系好棘手， 简单直接啊嘛。仲可以趁翻你今日 hea 啲呢个， 虽然我呢个都系出出地事噶啦，但系你嗰个实在太过， 唔系嘅，你嗰个都有啲诚意嘅， 系啊， 不过系唔切合佢要嗰个性格啫， 系系， 但美人鱼你系中意嘅呢个， 嗯，冇错， 系啦，咁啊睇下几时佢会解封， 系啦，我期待你画嘅一刻咯， 死啦，应该唔会咯， 用贴纸嘅贴纸黐两个，然后黐上去咯， 唔得啊，即系人哋送嘅礼物要好好保存咯， 唔 会打开佢， 到佢死嘅时候埋埋一齐， 系啊。 咁样咯， 留俾下一代。 系当年有个 uncle 喺我做访问嘅时候，送咗个美人鱼嘅镜盒俾我咁样，或者有人送咗佢啦，冇使。 出年圣诞交换礼物就会见到噶啦。 第一次帮嘉宾谂点样处置啲礼物啦，我哋。好啊，今日我哋再次多谢 Ellie，thank you。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咁小白我不够气泡，都迟大。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都迟大到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我问个暴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晒挂在半空。 像拆碎。 将呢首歌送俾我哋今日嘉宾 Ellie 啊，祝愿你慈禧的鸟儿真有重吃啦！听我有黄言呢首派台歌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过去一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感染个案，属输入个案，亦都代表本港相隔十一日之后再次出现本地个案零确诊，累积感染个案为5059宗。新增个案为患者系一名48岁男子，由巴林抵港，居于赤立角香港天际万豪酒店，今个星期一发病。政府決定竹篙灣比鄰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土地認購權前日屆滿後不延長，涉及60公頃土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有關用地規劃作未來旅遊發展之用，只可用作相關商業、休憩、體育及文化等用途，不可用作房屋用途。同時，分區計劃大綱圖同限制性契約都有限制建築物高度。不過，局方表示，考慮到現時全球旅遊業不景氣，政府現階段冇計劃將有關用地作旅遊相關發展，目前會用作臨時檢疫設施。局方又話，政府就有關用地用作對土地對社會有裨益嘅用途持開放態度。如果有需要，政府會同華特迪士尼公司探討放寬限制性契約發展限制的可能性。澳洲塔斯曼尼亞日前有470條領航鯨集體擱淺，當局認為不會再有鯨魚生還，開始處理屍體。經過救援人員連日努力，有108條領航鯨獲救重回大海，相信他們有望再次聯群結隊生活，其餘的鯨魚相信已經死亡。當局今日在海上處理了15條鯨魚屍體，將它們分成幾組用圍網圍好，集中放在同一個水域，被屍體和鯊魚以及其他捕食者分隔，預料需要再多幾日時間先可以完成處理其餘近350條的鯨屍。南韓政府提出和北韓一同調查南韓公務人員被北韓軍隊槍殺和燒屍的事件。南韓國家安全委員會昨晚開會之後，總統府表示將呼籲如果有需要與北韓聯合調查案件，指出雙方在事件怎樣發生的講法存在差異。北韓領袖金正恩昨日罕有向南韓致歉，但南韓主要反對黨國民力量質疑金正恩絕非真正道歉，要求總統文在寅將事件提交國際刑事法庭。文在寅政府就事件的应对备受国内批评，指责他无法拯救国民生命，以及对北韩太软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出行到北去洪隧方向，跟芜湖街快线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

黄淑文而家19岁啊嘛， 九岁啫嘛， 咁黄淑文都仲系最细个， 都未超越到，好难超越。 系、啊，佢、啊、去咗英国未啊？ 差唔多噶啦，我早几日都有谂起啊，差唔多要追下。佢好似月尾去啊，类似， 哦、 差唔多噶啦、啊。我哋应承过，我哋记得嘅。 系啊，好，睇下有啲咩推介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见下星期就系中秋节啦。咁啊，推介大家一众嘅男士们，不如试下趁呢几日啊，学定一啲天文知识。嗱，例如最简单嘅，究竟边粒嘅星星同边粒嘅星星加埋就系嗰个嘅星座呢？嗱，好多时咧，如果你识得带个女孩子去睇星星，哇，非常之浪漫啦、啊。咁再加上，如果你识得同佢讲话，嗱、那、嗰个咧其实就系猎户座嘅星带，咁嗰个咧就系北斗七星。然后如果你识得咁样同佢逐粒逐粒解说嘅话，全晚流流长，有排你讲啦。啲女孩子一定觉得，哇，你好劲啊！知识上面好劲。咁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就系、是、推介你学识一啲基本嘅天文知识，学识睇啲星星系点摆位，咁然后就可以喺啲女孩子面前炫耀一下。下星期中秋节，除咗赏月之外，亦都可以赏星星噶嘛。笨读兵团报告完毕。秋节打算点过啊，年轻人？ 老实讲，早几日问身边啲同事， 我已经谂到点过啦。 我问紧几时中秋啊？系咪就嚟中秋？ 10月1号嘛。 系啊，我完全冇概念啊，对呢啲嘢，好多年冇庆祝中秋啦。 系啊， 你知又系踩正礼拜四五嗰啲咧，啲放假又唔关我哋事，人哋仲食饭。 十月一号系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四咯，礼拜四嚟噶。 听啲中秋鬼故嗰日。 系啊，有冇试过点着嗰啲蜡烛嘅时候，有啲人围埋嚟嗰啲咧？喺度索紧嗰啲香啊，所以又冇乜，我连嗰晚食咩我都未知，可能都系食饭盒嘅咋。即系屋企又嗰一日， 系啊， 你谂下我收七点出到去八点，但系你茶楼通常咧，你有老人家有剩，如果你当晚做节， 系就算唔做节，而家限聚令啊，你嗰、那个即系大家食嘅时间都早咗啦，系咪先？咁咪自己买饭盒咯。 系啊，我都系谂住翻去，唔系点知蜡烛喺台面食饭盒咯。我真系未谂到嗰日点样啊，我发现连今年中秋节 suppose 阿爸同阿妈两边都会做节啦， 啊， 已经即系礼拜六咯，今日嚟紧礼拜四就中秋节，点解冇人约我嘅？ 我都未有人约， 冇人约我做节嘅咧，我怀疑佢哋自己私底下自己。 那年十八，校务会站出雨流咯。你今年几多岁？三十 啦嘛。 那年29，家庭聚会 冇人约我。我第一次冇人约我做节，平时咧做节你都觉得，哎呀要抽啲时间，但突然之间冇人约咧，又觉得做咩唔遇我？而家唔系一份子，点解唔理我啊？你都俾我拒绝你啊！ 你忙啊嘛，波胜 系我谂 佢点嗌你噶？ 哥哥咯， 哇，好 sweet 啊！ 因为系 国胜，我以为国胜， 可能真系好似你咁讲啊！而家开始玩到啲大人都唔遇啲细路做节噶啦，啲大人自己做节。 哦，系啊， 通常去唔到嘛，又翻工啊，成。 系。 跟住你仲问我点样过嗰晚？我过到嗰晚。 诶、哎，我谂到嗰晚点过啦，已经 做节目啊， 做节目 啊，先祠堂啊。 系啊， 但系去到睇星呢样嘢，我真系好耐冇试过。特别系中秋节咧、啊，真系望下个月亮咧。细个啊多啲嘢冇咩做啊嘛，大个中秋节我都唔系好记得早几年、 哦。中秋节咧，其实真系即系题外话啦。中学嘅时候中秋节咧，明明冇嘢做噶、 嗯， 但你唔想翻屋企啊， 系啊， 因为难得可以出夜街，就出到夜一夜啦。 系啊， 咁你有咩做 上月你一定系夜晚先。 你成班男校就真系即系男校成班男仔就应该系更加冇嘢做啦。 喺球场啊，足球场熄晒灯噶啦， 系啊， 然之后大家就有啲荧光棒嗰啲咁 踢波咯。 系啊，好无聊噶，唔知做咩噶。 但我唯一一年觉得自己中秋节系真系有做嘢。嗱，我嗰阵时咧。因为近呢个嘅叫做鲗鱼涌海旁啊，即系嗰个公园嗰度咧，就会好多时细个小学嘅时候就先会同屋企人食完饭就落去坐下啦、 嗯。 真系上月嘅细个嘅时候， 系 咁会有啲亲戚早啲落去霸位， 咁然後霸完位之後就會一齊上月啦，玩到十點零就帶啲小朋友翻屋企咁樣啦。咁中學嘅時候開始可以出夜街咧，就成班 friend 就係喺嗰個中秋節嘅時候就喺呢個嘅海濱嗰度咧揈咯。呢日字形容得非常之好， 揈咯周圍。 係啦，揈到差唔多，不如食個糖水喎。食完糖水之後話唔係咁早翻屋企啊嘛，咁兜多個圈咯。 都系肥 啦，跟住两点几就翻屋企啦，系啦。咁我唯一一年觉得系有做过嘢系咩咧？嗰年咧无啦啦有个同学啊，喂，不如游车河啊，吓点游车河啊？ 有人揸车咩？ 冇人揸车，中山嗰啲，系、啊，跟住之后，但我觉得几有意思噶。我哋系喺筲箕湾嗰度，等电车。 哦， 咁就应该，我唔记得使唔使转一次添， 去边？ 即系坐到去，直情真系坐到石塘咀啊！ Okay, 即系坐到去最西面嗰站，跟住之后就喺最西面嗰个站又坐翻最东面嗰站咯。 哦， 系啊， 真系好有聊、 啊，好有聊啊！真系，但我唯一觉得哦，今晚算系做一、啊，因为你过去都系揈噶嘛、 嗯， 但今晚我可以话俾人知我做咗一样嘢、嗯，就系由最东面坐电车 去 最西面， 再喺最西 面坐翻去最东面。其实系做咗件事噶啦，已经 系 系啊， 相对于你漫无目的咁行，你而家叫有方向感噶啦， 哇！人生第一次有方向感， 就系坐电车，就 系坐电车。咁但系点解今日推介呢样嘢咧？咁啊，话说其实系有两次嘅经验嚟嘅。咁、第一次咧就系嗰阵时跟阿刘伟恒先生去拍戏啦。咁由于有啲系夜晚景嘅情况下咧，咁可能有啲嘅灯光手足仲喺度 set up 紧嘅时候，或者那个叫做即系啲。机组 机位啊， 系啊，佢仲对紧嘅时候咧，咁我哋啲相对地得闲啲嘅时候咧，就开始撩女仔啦。因为同场有啲可能嚟负责影剧照嘅女孩子啊，或者化妆嘅女孩子啊，即系服装扮女孩子，咪倾下偈咯。 喂啊， 系啦，跟住之后咧，哇，你识唔识睇嗰个星星啊？跟住就喺度撩佢哋。 你识嘅真系， 我识嘅，系啊。咁啊， 点样睇咧？例如， 我就系识两个咯，即系啱啱 set 文嗰两个咯，北斗七星同埋猎户座嘅星带咯。系、腰带咯，系啊， 即系夏季大三角啊， 唔识啊，你识啊？ 嗰时候有教过，但我要真系摆喺度，我先至识得噏咯。即系佢有讲嗰粒牛郎星，牛郎星咧，佢上下各自有一粒嘅，就三粒咧就好明显咧就连成一条直线。嗰时系天文学会去内蒙古草原教 的。哦，咁型啊！你去过噶？ 系啊，嗰时因为 你做咩唔买手信俾我啊？ 嗰时未识你啊， 都系啫。 嚟耳温啊嘛，咁啊真系攞啲 laser 咧， 啊啲羊肉好唔好食啊？ O、OK、K 啊，好正啊！食啲山羊肉嗰啲， 提起内蒙古， 梗系食呢啲啊！ 竟然唔系讲星星，讲羊肉，不如我哋呢集转讲羊肉啦， 介绍羊肉啦咁样。哇，点嗰啲酱真系唔同玩法啊！话你听， 吓咁啲羊奶有冇饮啊？ 羊奶有冇咧？我去西藏嗰次就好似有饮啦，因为 系咪好酥啊？真系 酥噶，但系 O K 嘅。佢话唔知羊奶， 我对啲酥酥地， 佢话系唔知对于我哋 羊又好，女又好，酥酥地，嗯， 都几好、啊， 几正啦、啊。 嗰时好似话有高山反应定系点样饮定嗰啲羊奶茶定咩嗰啲？ 哦，系噶， 我类似系记得。 O K O K， 系啊，所以饮羊奶我印象就系喺西藏嗰次。咁跟住睇， 咁你做咩唔买手信俾我啊？西藏， 西藏我识过你未啊？都未， 哎呀，识完我之后就冇得去旅行啦。 因为去完之后你都知道买嘢俾个肥仔，所以买埋嗰啲嘢咪攞嚟都要掉嗰啲嘢啦。 唔系你有一本买一本 Playboy 俾我 嘅咁啊， 嗰本几好，嗰本、 啊、好过买嗰啲翻到嗰啲咩 六系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记得 系好早期噶、 啊，我真系搵翻本啊，封亦真系正啊， 好劲啊， 嗰、那个年代嘅一种色情杂志，原来哇，原来咁多文字、 啊，几有内涵啊， 系啊，即系啲字系多过图噶， 想搵相都唔系咁易啊，嗰 啲系啊。跟住、啊、去翻 系啦，跟住就 内蒙古啊， 系啦，佢嗰时教睇夏季大三角话最容易，但系的而且确咧，我唔系好记得。咁头先讲个三粒咧就是、牛郎嗰粒星咧，上下各自一粒咧， 系 就话系佢同织女生嘅两个小朋友嚟嘅。 哦， 咁所以佢话永远出现咧，你就会见到牛郎同埋两个小朋友咧系一条，总之连成一线三好近嘅啫，好容易睇到嘅。系啦，咁就即系个古仔就系咁样，就好似好浪漫，可以包装同啲女仔讲啊。系、哦、你知唔知嗰粒咩星咁样嗰啲咧？ 因为睇星就用嗰支 镭射笔嗰啲 镭射笔啦。因为佢哋拍戏咧，有时都会用嘅、哦，因为要试嗰个叫做个机位或者边个位穿，佢有时拍戏都会用嘅。 系 咁，所以都用咗个支嘢喺度指嗰啲星星啦。系咁跟住之后，第二次系咩咧？咁啊，早排疫症嘅关系咧。咁小弟行山就轉咗行夜晚，咁有一次同個女孩子去行，同個大學同學 friend 嚟嘅， 就啊，啱啱喺嗰个头 part 嘅时候，咪有啲怨妇嘅， 哦， 其中一个怨妇，哦，不过唔系结婚嗰，那个，系未结婚嗰个怨妇， 系 咁，然后就一齐行山咁样， 系 咁跟住之后就同佢讲啊，嗰粒星星就 系 嗰粒星星咯，同埋会睇到流星嘅，我记得， 哦，喺香港我真系未睇过， 我喺香港睇过两三次流星，有一次就系，在大东山那里等日出的时候看到，即是12月31号。 哇，好有意思。 看到 几 粒。 好像。 有一次是早排自己一个行夜山行到去渣甸山那头呢，就忽然有一粒树这样飞过啦。是啦，那其实是比不及反应。哦，流星啊。 过了两 天。过了两天。 因为你不输啊，是不是呢仲想緊。咁我想知道，譬如嗰次咧劇組嗰度咁，同啲化妝妹妹啊嗰啲咁樣， 姐姐嚟嘅， 姐姐啦， 唔緊要啦 ，show off 啦咁，佢哋嘅反應係， 哇， 真係啊， 係啊，嗰個你又識嘅，嚇，嗰個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你吹佢都唔知嘅喎，其實個重點係你試下噏到啲咩小紅座、大紅座嗰啲咧，就得嘅咯，其實 呢個 A 座，呢個 B 座，係 啊， 係啊。 丽港城 呢个 Google Map 嚟，嗱呢个就系丽港城 B 座 啊，咁样。因为北斗七星都仲识教， 系北斗七星好明显嘅， 好似一个兜咁样， 系 教到嘛。 因为古字系啲人以前啲人攞嚟揾北极星噶嘛， 系 啦。咁你北极星就系对住 向 方向噶嘛，系啦。 我都记得呢，這个。 咁跟住之后猎户座嘅腰带就又好明显，有三粒星并排埋一齐嘅。 会唔会其实猎户座就系佢讲嗰个牛郎嗰同埋两个小朋友咧？因为我曾经出现一个画面系。我讲嗰个啊牛郎同埋 三粒星连埋噶， 系系 一直线咯， 系啊， 会唔会同一个？ 可能系唔同嘅神话故事。 因为你嗰个东方，我嗰个西方啊嘛， 系啊，即系唔同嘅古仔， 可能系系系， 就同一个咁样样咯。 系，但如果嗱，你即系假设你带个女朋友嚟紧嗰个叫做中秋节， 中秋节 睇乜鬼事？佢当然其实睇星真系睇缘分嘅，你嗰日嗰啲云多啲冇得睇啦。 最睇咩？睇缘分。 娘子，我哋出嚟睇缘分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咪我觉得是几浪漫的一个举动。 是的，你两个人又静静地这样在野外地方睇下星，讲下啲古仔咁样。 但我觉得这个大前提啊，即是这个活动的大前提啊，你要有车咯。 哦。 即是例如。 是你气的。 是啦，例如你起码可以揸到车上飞鹅山。 是。同埋你 有。其实飞鹅山都不是好睇到的，都算光。 如果你向另一边咪好啲咯，即系向住九龙东嗰边咪光得滞咯。 系啦系啦，唔系未到唔得嘅，冇咁靓咯。 系， 但系如果你可以，即系你有车揸车入西贡， 哇咁啊， 哇，或者揸车入石澳， 唔系 我嗰次行龙脊夜晚行，系啊，同个 friend 两个男仔行龙脊，哇，好靓啊！我契女都系咁样讲， 你啲系扮紧嗰啲女啩？ 系我契女咪得，哇，好靓啊！跟住之后，龙脊系几好嘅，跟住仲有西贡啦，西贡都 OK， 或者啲泳滩都 OK 嘅，基本上，所以我觉得系要真系你真系要有架车，系啦，你有架车到即系你嘅女仔入去睇，系一回事，除非 咩？ 佢愿意同你行山咯。 或者嗰啲嗰啲咩露营咯， 哦系露营咯，又 系啊，或者 book 嗰啲个顶透明嗰啲喺新界 哦露营车嗰啲， 系啊嗰类嗰啲啦，咁嗰啲就好似好过瘾咁样咯，嗰啲舒服啲添，仲如果你 book 到嘅话， 系，但系 你觉得唔同 feel 喺露营车， 我觉得系唔同 feel， 因为个原因系有好多架嘛。唔系得你一个嘛？虽然飞鹅山应该都好多人， 好多架， 西贡都好多架。 但你知你嘅车一喐嘅话， 系所以我觉得真系最好。如果你真系揾到一个系即系嗰啲叫咩啊？愿意同你行山嘅女仔咧，你真系两个行去龙脊嗰度啊！即系龙脊唔系好难行啦、啊，当然夜晚有一定嘅危险嘅，自己衡量啦、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两个人行山去到一啲位暗啲嘅位，睇下嘅时候， 情到浓时咁样。拖住佢， 然后行翻落山， 系啦， 几 sweet 啊呢件事， 系啊，又安全喎、 啊，系啊，野外睇星星， 哇正， 系啊，跟住你见到，你见唔见到啊？嗰度，嗰度有一只啊，呢、这个叫银背大猩猩，咁啊真系恭喜你， 咁啊真系GG啊！ 香港都揾到大猩猩， 你赢啊， 你赢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喂，呢度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呢位听众点称呼啊？ 我叫一仔啊。 系，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呢？ 我咧听日生日啊，想点歌啊。 好啊，咁你生日有冇话会做啲咩噶？ 我今晚咧，会有个 party 啊，所以有冇啲歌咧系同 party 有关噶？ 哦，今晚有个派对啊。咁呢一首歌送俾你就最啱啦。 交友战友老友女友说个笑话说再见，喊了痛了醉了说了再见，让往事如烟来瞻仰，乐观的脸回忆里蔓延，欢送会有我的笑面，我最爱美到了最美，艳美房也是最美，到这葬礼似去派对拍照代替纪念碑，人间偶遇中戏戏留低缺陷美，期望你怀念我童年无忌，活得精彩结尾切勿流眼泪，来让我诗歌伴侣悄然沉睡，这是自然情趣，开心的派对散后无法醉，我与烛光里祝福一句句都心满意足，若一天你活得很累，纪念我过去为人如此风趣，怪我爱我要答这世上每个跳过跌过试过错过更长没岁月如歌，浮光里活出真我，人不算白过，原谅我遗下你提前离走， 意头啊！呢、這个人 可唔可以最尾揾人同我点嗰几支蜡烛啊？系好似阿 Eason 喺个 MV 度 ，Eason 个 MV 入边 逐个轮接点噶。 系啦，我 但系最尾嗰出系要一丝手。 假设如果真系死咗啦，究竟嗰个 party 会有啲咩人？ 我 即 系 嗰、 那个 系你啊？唔系可能你早死过我咧？ 咁如果我死先， 唔系、 啊、你可唔可以嚟我 party 啊？ 我可以扶灵咯，再扶灵啊！我哋成日话如果灵之为扶佢过马路嘅话，就系 再扶灵， 再扶灵， 好正啊！呢件事咁样送只歌俾自己。 呢排听啲离别嘅歌几好啊！ 啱嘅， 行将就木。 正所谓今日唔知听日事， 人之将至。 你以为你庆祝 其言也善， 庆祝听日生日，点知？ 好啦，我哋听翻啲好啲嘅嘢啦。呢个下个礼拜有边个嘉宾啊？我哋 海林，如果十分系满分，阿一嘅幽默指数你会俾几多分啊？ 九分嘅，因为咧佢话佢自己是 annoying orange， 我好记得咯。同埋咧，一个人自嘲系好高境界，我好欣赏。Hello， 我是海林 Irina， 想知道我的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啊，嚟紧呢个星期嘅嘉宾就系海林，大家可以 search 佢 IG， 都系睇住 I 睇住个 要温书先啊， 系啊， 要预习 备课啊， 系啦，你要上去 揾咗佢嘅 Instagram， 佢 Instagram 就系 THISISSHL， 即系 This is So 海林， 系啦， 系啦。 睇咗啲相， 咁你就准备定个心情 去听个访问。 系啦， 我哋都系睇完相，准备心情做访问。 系，咁样先够立体 4D 嘅享受。好啦，听闻另一级啦。 海林，如果十分系满分，波城嘅幽默指数你会俾几多分啊？ 波城我俾八分嘅，我个人好先入为主，射手座我觉得几好，系都系搞笑类型啊，即系直接啊嗰啲类型，所以我都几欣赏。Hello， 我是海林 Irina， 想知道我的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就是这样， 好，听沉沉试， 拜拜。